一路走来，我们总是无时不刻在听别人的歌， 在听别人的歌， 却忽略了从前的自己也是一首首被遗忘的老歌， 被遗忘的老歌。 找回曾经的自己，听只属于你的电台，当精英遇上经典 FM 九六九，品味时光之美， 品味时光之美， 时光之美。 外地游客进京通常会选择方便的一日游，但是市消费者协会对于北京旅游消费市场展开了体验式的调查，结果却显示与2016年相比，此次的调查退团的体验和一日游的体验的水平均有一定程度的提升，但是依然存在着强制消费的现象，有高达75%的线路依然存在着强制消费。今天九六九跟周周一起听资讯。从今往后，在禁止鸣笛的路段乱按喇叭将会被新上岗的电子警察所抓拍了，并且将会受到罚款100元的处罚。北京首个违反鸣笛抓拍系统已经在东城区的校尉胡同和北京协和医院的西门进行上岗，通过声呐采集的系统精准定位鸣笛的车辆，事情一周之后也将会正式开始非现场的处罚。西城区发布了新一轮的就业政策，首次呢将应届的高校毕业生、退役士兵和企业分流职工、公益性组织安置人员等四类的群体纳入到了岗位补贴的范围。同时，岗位补贴的标准由每人每年的3000元、5000元提高到了5000元和8000元。那根据政策，北京的企业招聘户籍在西城区的应届毕业生可以申请不超过3年的岗位补贴，最高可以达到1.5万元。北京政务公开会鸣变鸣地图在7月10号已经于首都之窗上线了，首批12张地图可以满足市民朋友们进行查学校、找医院、寻菜场甚至办缴税、游景区等信息的需求。市政府办公厅的相关负责人员表示，下一步将会研究推出市民高度关注的儿童免疫预防接种、狂犬病预防处置门诊等公共卫生服务机构的地图，同时地图的资源也将会逐步向第三方平台开放利用，以便更好的服务市民。 甜蜜，你说的每一句我都相信，为了爱情失了聪明，听你的话闭上眼睛，这个梦多美丽，让它继续。说的话总那么好听，你爱不爱我不能确定，也许你只把它当游戏，我却爱得太用力。说的好听，说的甜蜜，你说的每一句我都相信，为了爱情失了聪明，听你的话闭上眼睛，这个梦继续。你说的话

杰伦呢，不用过多介绍，即使是现在的零零后，也有可能会唱出几首周杰伦的代表作品，可能在你的歌单里也都有收藏过周杰伦的歌吧。那不知道你最喜欢的又是哪一首呢？ 一零下天空会带更长久，你说你不懂为何在这时间守，我杀干了沉默会得更冲动，就算这次做错也只是怕错过，在计较分开了脚，只不是说没有做完的梦最痛，一路背后我的承受，这足够的足够，再爱过了才用不能一吻一首飘到时间，紧紧的把它拥抱变成永远，在我的怀里你不用害怕失恋， FM 969经典生生不息，此刻为你相伴。 哟，张哥，最近跟哪儿发财呢？ 哎呦，最近手头倍儿紧，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腿儿都磨短了。 您早言语啊，打5688-49，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房产、汽车都能贷，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贷款成功才收钱。 哟呵，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 5688-49。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服务热线5688-49，摩尔龙。 如果你不出去走走，你会以为这就是世界。如果你不去课时课堂级草原音乐节，你就不了解什么叫做嗨翻全场。7月21日到23日，就在乌兰布统草原野鸭湖畔，音乐人许巍、天堂乐队、反光镜乐队等众多歌手亲临现场，更有神秘大咖现身。到场者可享受美食、露营、草原文化等项目，凭门票还能免费畅游草原风景区。详询0105175196951751969。5175-1969。 认真刮掉胡子，你要花掉5分钟。在健身馆减肥健身需要1个小时，你可能用一生的时间来累积自己完美的形象，随手扔出的垃圾只用1秒钟就足以摧毁你的完美。 969公益主张， 请和我们一起爱护自己和这个城市的形象。 景区发展缺资金，景区缺游客，景区想转让，最美中国旅游联盟全都帮您解决。最美中国拥有雄厚的资金实力，强大的媒体平台，专业的营销团队，致力于为景区提供全方位的服务。咨询合作热线13301125069，13301125069。 伸出的手突然就打出，像鸽子翅膀空中凝固，人在这担心却在远处，在想谁你那么专注，你的吻显得有点突兀，总有些安抚于事无补，你多不像受困的动物，总有些事坠落失处。哦，你的声音为他在凭空起舞，贪图是不是也有限度，能够掩人耳目，你也应该比谁都清楚，嫉妒是理想子钻入了爱人的陷子，折磨着爱情的傻子，忍得住忍不住，再有也不是珍珠，嫉妒是理想不住的。 Apples grown like a weed. 引领 带你扬帆起航。 经典是一种态度，更是一种追求。经典九六九，精英之选。 九六九，老板说，让世界听到你的声音。 欢迎收听九六九，老板说，我是周周。许多管理学家和管理人员十分的强调规划的重要性，所以企业的规划在企业发展的过程当中是一件至关重要的事情。随着未来不确定因素的增加和组织规模的扩大，规划的作用也日益突出。美国的学者尔斯豪和他的同事曾经就这样一个问题进行了专门的研究，他们调查了92家企业，其中有17家呢有正式的长期规划，其余的要么仅有非正式的长期规划，要么就是没有长期规划。他们给出了衡量企业经营好坏的主要指标，分别是销售额、成交额等等。通过比较发现，有正式的长期规划的公司几乎在每一个方面都优于没有长期规划的公司。战略制定和全年规划是非常重要的事情，每个 CEO 都是这样，有的在打磨产品，有的在找方向，还有的在研究商业模式。这个时候你的钱和你的事情肯定是超级重要的，但如果你对企业发展有一个未来的憧憬的话，那这一年到底应该做成什么样子，心中一定要有数。我们的目标是什么，优点是什么，缺点是什么，在人上要怎么补齐，资金状况又是什么样子的，钱要怎么花。其实在公司发展的角度，这样的信息应该是每个公司的参与者应该熟知的事情，而这种参与感给团队带来的凝聚力和长久的激情都是非常有效的。而且 CEO 在这样一种团队的沟通当中会吸引很多人，也会让你的员工想要把思路和想法表达出来。全年规划不是 CEO 一个人的事情，一定要带着团队一起去分享，一起去规划。我们在这一年应该做什么事情，把任务分解下去，谁负责哪一块，而这样的方式对于搭建团队的凝聚力又有非常重要的效果。未有远虑则有近忧，一个有长远发展规划的企业就一定会有一个应对的规划。在当今互联网加席卷商界的大环境下，只有公司制定了合理的规划，引入合适的人力资源，才能在互联网的大潮当中分得一杯羹。感谢收听本期老板说，我是周周。想要了解关于老板说的更多内容，可以关注九六九的官方微信账号经典九六九。我们下期再见喽。 这些伤痛的时候，抱着碎裂的心继续下一个梦，也知道我们并不会退缩，狂奔的念头不曾停止温柔，一直到将来我们都成熟，就不再困惑生命有多少过错。我在旷野漂流，漂流的尽头就是你爱的宽容，你眼底的温柔也为我保留新的情。我们都曾有过风雨过后的沉重，心头陌路的口，但心却还流通。

经典好时光。 首先来关注教育方面的消息。教育部日前要求严格执行招生政策，加大招生的信息公开，高校自主招生、保送生等考生的信息以及录取要求、录取结果，必须要在教育部的阳光高考平台和高考的招生网站进行公示，未经过公示的考生不得录取。今天九六九跟周周一起听资讯。保监会近日明确，保险公司、保险中介机构在开展电话销售业务的，应该实施全险种全过程的录音，而对于录音和录像等视听资料以及电子数据，应该严格保密。国家卫生计生委在十号召开了新闻发布会，在会上，国家卫生计生委基层卫生司的副司长高光明表示，各地正在积极的想办法把电子健康档案向公民个人进行开放。再来关注一组数据。北京市卫生计生委委员刘泽军近日表示，北京市居民的人均期望寿命已经由2009年的80.47岁上升到了2016年的82.03岁。来关注影视方面，托尼奖五项提名的作品百老汇原版的音乐剧《修女也疯狂》将会在8月的暑期正式登陆到北京。11届格莱美、8届奥斯卡、4度托尼奖与艾美奖的全明星创作阵容也将会带你一探究竟。 在左边，我紧靠右，第一张照片不太敢亲密的，属于我们俩的脸庞太天真了，苹果一样的甜的羞涩，太多感触已不同了，世界变了，还是我改变了，夹在书本夹相册，滑落的照片让我变什么，太久太久，是否过了太久，忘了忘了，开始的开始的，喝醉了小河边唱着歌，永远爱你是我说过，没有没有再看谁能拥有像你像我，哭和笑都等到再触摸，我心底藏了好久那最柔软的角落，请靠右，第一张照片不太敢亲密的，属于我们俩的脸庞太天真了，苹果一样的甜的羞涩，太多感触已不同了，世界变了，还是我改变了，夹在书本这相册，滑落的照片让我变什么，太久太久，是否过了太久，忘了忘了，开始的开始的，喝醉了小河边唱着歌，永远爱你是我说过，没有没有再没谁能拥有像你像我，哭和笑都等得再触摸，我心底藏了好久那最柔软，唱着歌，永远爱你是我说过，没有没有再没谁能拥有像你像我，哭和笑都懂得再触摸，我心底藏了好久那最柔软的角落， 望向光。

关上车门，一键启动，大轮出发。开车你要做的还有很多，你的贴心的副驾，九六九车舞飞扬。 随着夏季的到来，高温天气越来越多，如何解决暴晒下的车内高温是大家一直关心的问题。有人说直接开空调不就得了吗？这个办法乍一看是很直接的，就是空调制冷有个过程，我们还要忍受闷热的环境，一直到出冷风。人的身体从热的环境一下子改变到冷的环境，会造成某些小隐患，久而久之可能酿成大病。有人选择提前打开车窗车门来降低车内的温度，这个办法也是可以的，但唯一不足的是，假如你有急事等着用车，这个方法显然不是明智的选择。其实在开车之前，咱们可以使用单向对流法，比如只开副驾车窗，反复开关驾驶室的车门五次，只需要滑下副驾门的玻璃，然后匀速开关左前门五次，即可降温十度左右。如果再多开关几次，还可以多降。原理是用车门将外面的冷空气扇入车内，置换掉车内的热空气，达到降温目的。不用开空调，不用开着窗，这种方法一个人就能做到，无需其他人帮忙，简单迅速。但是车内温度必须比车外高才有用，而且内外温差越大，降温的效果越明显。还可以使用多项对流法，同时将四扇车门最大限度的敞开，匀速开关驾驶室的车门，反复操作五次，这是上一种方法的升级版，所以原理也与其相同。通过科学的计算，三扇车门关闭的情况下，开合驾驶室的车门八秒内只能赶走车内约20%的热空气，而把其余三扇车门都打开再开合驾驶室门，冷空气跃然进入车内，八秒内可以置换车内80%的热空气。经典九六九车舞飞扬，我是亚威。如果实在找不到一个不阴凉的地方，不妨试试这种方法来去除车里的热气吧。 Baby